不仅不狼狈，还难得地生出了几分美感，搅动的下颚拉出优美的线条，被汤水滋润过的双唇水光潋滟，极致诱惑，竟是让秦总有几分口渴还饿。貌似他也没有吃晚饭的，这刚怎么就没有想起来要给自己也煮一碗呢？雷蒙是真的没有骗他，一碗面连汤水都是喝得干干净净，一片葱叶子都没有给他留下，饿得很了。秦锦城有几分失望，眸色深不见底，表情冷漠，他拉过椅子在雷蒙的正对面坐定。 你想跟我聊什么？ 你跟萧炎是怎么认识的？看起来他还挺信任你的。 雷蒙心里藏着一团疑问，不问清楚他怕是今晚会睡不着了。秦锦城没有直接回答雷蒙的问题，而是偏头看了一眼窗台边放着的那个相框。 我们曾经是战友。 哦。 雷蒙眸色下垂，默默地把汤碗放回床头，似乎并不打算再问下去了。 还想知道什么就一块问了，下回我可不保证还回答你。 你这话的意思是，我现在问你啥，你都告诉我？ 秦锦城的眉头不可避免地皱了一下，仿佛在说，这小孩怎么那么不懂规矩呢？这种话难道还用说出来的吗？雷蒙不在意秦锦城的态度，反正他也没有什么想问的了。战友两个字可以解释所有的悲喜离合，也能对他们的身手做出解释。雷蒙并不需要知道过分的全面的细节，那只会成为他的累赘。 你问。 秦锦城一生光明磊落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见不得人的，他料定雷蒙问不出花来，他能问出口的问题他就一定能够回答得出。雷蒙从床头柜上抽出一张纸巾，缓慢地擦过嘴角，手指离开的时候嘴角勾起了狡黠的弧度，只是秦锦城见惯了他的笑，并没有觉得雷少爷勾起的嘴角有什么不同于以往的地方。其实从这一点来看，我们秦总就很不了解雷少爷了。雷蒙狂妄惯了，哪里会经常的对别人笑呢？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，老子又不是卖笑的。这还有一点就是，他身边的人都公认为他笑的时候有勾引人的嫌疑，因为他长得太好看了，这笑容呢也成了一种犯罪。久而久之，雷蒙早就习惯了狂霸拽一副的大爷脸。会对秦锦城笑得这么频繁，那是因为从最开始起他就对这个人心思不纯。雷蒙抬眸看向秦锦城，那丝弧度似乎更深了。他开口问道， 秦总有喜欢的人吗？ 时间仿佛有了一瞬间的停滞，这刚刚还自信坦荡的男人居然不知道要如何开口回答这个问题了。纵使秦总再是走一步看十步的人，也不会想到雷蒙问他这个问题了。这太不专业了，有没有啊？他不是更应该多问一点萧炎的事儿，或者是他秘密之类的吗？为什么会问这种无关紧要的问题啊？秦锦城挑眉盯着雷蒙，想从他的表情亦或者是他的眼神里找到他问这个问题的用意。他眼睛平静和自己对视，璀璨的眸光里还有几分恬静的笑意，完全看不出他的目的。真扯淡。秦锦城心想，他要是回答有，这货是不是接着就问是谁呀？那还是回答没有吧，反正他也真没有喜欢的人。以前是没时间，现在嘛，那是没心情。爱情这种事儿要讲究缘分的，这没有喜欢的人也并不是一件什么丢人的事儿。 没有。 秦锦城回答完就盯着雷猛，这没再错眼了，就想再看看这货在得到答案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情。只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这货居然是毫不掩饰地笑开了，肩膀呢先是微颤，这接通的胸膛啊随之起伏，喉咙里发出了细碎的笑声，掺杂着一些浅浅的气息，让人就想把他拎起来从窗户处扔出去的那种。秦锦城评估了一下这件事情的可行性，最后呢，在他是萧炎的徒弟和他是一个受了伤的弱智这两个理由下，忍下了自己的冲动。 哎呀，不行了，伤口痛。 活该。 这两个字儿大概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，有股子咬牙切齿的味道。雷蒙呢，把盘起的腿从床沿上搭下来，往前微微的探过去，从秦总的小腿外侧轻轻地擦过，似有若无地触碰了他一下。 别这么说嘛，我也没有喜欢的人，这不丢人。 我没觉得丢人。 秦锦城简直觉得有些莫名其妙，这本来就没有什么丢人的，又不是没人喜欢他，而是他没有喜欢的人。这样一想，雷猛的笑意就更加的耐人寻味了。他不动声色地又看了雷猛一眼，不知怎么这脚微微一动，俩人的腿就靠到一起了。秦锦城自觉地就要把腿给收回去，不过雷猛呢已经是先一步用脚勾住了他的腿肚，还在上面有意无意地蹭了两下。秦锦城受惊似的猛地抬起头，便对上雷猛的眼睛。他的眉眼舒展开来，眼尾上挑，浅色的眸子里泛着细碎的光，含着春色，活脱脱的一个勾人魂的男妖精。房内寂静，止于心动的弦音。到最后，还是雷猛开了口。 哎，秦总，你看你把床都给我睡了，能不能再给我找一条换洗的裤子？ 他身上这条实在是有点无法见人了。秦锦城推开椅子起身，动作有些急促狼狈，转身的时间膝盖还撞到了旁边的桌子，咚的一声，听起来啊就挺疼的。不过我们秦总那是真正的铁血男儿，居然是哼都没哼一声，无比正常的走到衣柜旁给雷猛取了一条裤子。在转回来的时候，这神色已经是恢复了正常。 叫师伯。 啊？什么？ 雷猛被秦锦城突然开口的声音吓了一跳，没理解这师伯两个字是个什么梗。情趣吗？ 萧炎是你师父，我是他大哥，你不叫我师伯，还打算一直叫我秦总啊？ 我也可以叫你秦锦城啊。 雷猛这回是反应过来了，不过挺不乐意的，他凭什么就叫秦锦城师伯了呀？这叫萧炎师父那都是被逼的，再多个师伯还不得去死啊。秦锦城把手里的裤子扔给他， 你可以试试。 怎么的，我不叫你还能揍我啊？ 雷猛仰脸看他的时候，眼神嚣张到蹦着火星，他似乎对师伯这两个字有很大的敌意。虽然秦锦城不知道是为什么。 雷猛，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秦锦城觉得问这个问题的自己简直就是一个白痴。啊，也对，这小东西就是挖好了坑等着自己上前来问的。 我呀，当然没有了，我喜欢长得好看的，每天照镜子就够了，哪用着喜欢别人啊。 智障。秦锦城发现跟雷猛聊着非正经的话题的时候比较容易心梗，他打算去书房抽支烟静静。 哎，秦锦城，帮个忙。 他没走成又被雷猛给叫住了。雷猛双手撑在床沿，把双腿翘起来示意秦锦城 帮他把那裤子给拽下去。 你想让我帮你脱裤子？ 哎，别说那么猥琐啊，我也就是受伤了不方便，让你帮我拽下裤脚。 这都是男人，你要矫情了，这是不是就说明你有问题啊？雷蒙舔了舔舌头，眼神锁住秦锦城，没再乱转，等着他弯下他那高贵的腰肢。男人还真是没让他失望，麻利儿的帮他褪下了裤子，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，他的目光从雷蒙的重要部位上扫过。对于那个地方，大家都是敏感的，雷蒙自然也是不意外，双腿是大大咧咧的分开，笑道： 要不我露出来，随便你看。 不愿意露背的雷少，原来想露的是下半身。 那不是有女生在场，在秦总面前又没那么多讲究。看在你帮我上药又帮我煮面的份上，你要真想看，我不介意的。